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刘明月。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视频的那个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呢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哟。 哎，你说你都当了多少天的漫游观察员了，居然还会在这种硬词上面出错。 哎，这很正常啊，这个就是很久没有就跟大家见面了，很紧张很忐忑，所以这个激动忐忑的心情导致我嘴瓢了。 因为之前就我们明月因为身体抱恙，所以有一两周没有来，是不是？然后今天这个身体终于痊愈了，所以希望你今天可以发挥出 漫游观察员的那个 超常观察力。 好嘞好嘞好嘞。 是，那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二次元舞剑 coser 韩小木和核桃子，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其实昨天又给大家预告，就是说这个少女心。其实提到少女心这三个字，我想很多小伙伴可能都会联想到就是动漫和游戏作品当中出现的各种可爱元素，包括出现的各种非常可爱非常萌的角色，也会激发起大家一个非常浓烈的少女心。那比如说我来问问明月，提到二次元少女你会想到什么呢？ 二次元少女对吧，首先要身材娇小，最好不要超过1.6米。这是 你为什么要指我一下？ 哦，没有，你比较高，你就有点 不太。我跟你说，今天坐在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没有1.6米以下的， 是吗？ 你让我们三个人， 我啊， 都那可以，你这么说没有意见。 然后呢，其次就是要呆萌，然后爱吃，然后脸小，长得好看，哎，眼睛大，对。 咱们仨走吧。 这个要求太苛刻了。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只把我的内心思想说了出来。 所以就是说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二次元的女孩一定是有可爱的这个属性在身上的，不管是哪一方面。比如说明月提到爱吃，其实爱吃也是属于一个萌属性之一了。然后包括身材比较娇小，或者各种喜欢粉色的元素，或者喜欢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卡哇伊，这都属于就是很有少女心的这么一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要和我们的核桃子还有小木来聊一聊能够激发我们少女心的那些物件，那其中很多也都和动漫的元素结合在了一起，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种生活用品。所以今天我在提前做功课的时候，也是找了大概80多张图片嘛， 80多张， 所以今天要一次性的全部分享给大家。 哇，那作为男生呢，不知道收音机前和 B 站前的大家是不是在给女生挑选礼物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挑选什么好呢？不知道，那么没有关系啊，今天的节目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收看今天的节目哟， 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其实昨天也说了嘛，今天这期节目不仅非常适合少女们看，因为给少女们看就属于一个剁手指南，也非常适合男同胞们看，因为男同胞可以从里面找到这些送礼物的一些小小的指南和窍门。 也是剁手指南了。 变相的剁手指南，为女孩子剁手的指南。 对对对对对。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通过弹幕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大家非常觉得你买过的，或者你用过的，或者你看到过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的非常具有少女心的物品都有哪些呢？欢迎发弹幕来跟我们交流。另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567-556693 567-556693，我都不用看稿了现在。 大家可以进群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0，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 才翻天，奶油才翻天，奶油奶油奶油才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动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真好大 声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刘明月。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的二次元舞剑核桃子还有韩小木，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大家好。 其实刚刚问了明月，说明月对二次元少女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核桃子和小木，你们觉得什么叫做少女心？女生的视角来说，你们觉得少女心的，就具有少女心的东西都有什么样的特点？什么算有少女心？ 其实我觉得少女心这个东西吧，不同人可能会点会不一样，但是当你少女心爆棚的时候，绝对就是那种瞬间爆炸的感觉， 失去理智的感觉， 失去理智瞬间爆炸，就哇就这种感觉。 那比如说你买过的一些东西或者你看到过的一些东西，你觉得非常有少女心，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吗？有总结过吗？ 因为我是平时很喜欢看动漫这些的，就肯定是首先元素跟他们相关，其次就是可能还是因为小时候看过的那些漫画激发起了我少女心，然后买也会买跟他相关的周边啊，然后可能跟魔法少女之类的都比较搭钩，像美少女战士的周边，然后魔卡少女用的周边之类的，就是可能就是那种魔法相关的 剁手比较多一些。所以你也是那种会属于自己从小看一些动漫然后从里面找同款的那类人是吗？就跟现在很多这个女同胞会从各种时尚博主扒的那些电视剧女主角的穿戴里面去找同款， 对，全部都会找出来同款， 只不过你找的同款都是二次元世界 里面的动漫同款。 那核桃子呢？核桃子觉得什么样的这种感觉叫做少女心？ 给人一种特别软妹梦幻的感觉，就是比如说粉色啊白色啊这种就特别少女心的东西了， 就非常干净非常纯洁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我觉得少女心会给我一种温暖的感觉，就是你看到她比如说很多妹子那种床上的布置，就包括她们的那些玩偶，包括她们很多，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种公主的纱帐 啊，有 哇，我真的从小就特别希望我的床上能有一个就从天花板上慢下来的那种帐子， 对。 但是像我这种啊， 但是现在有一个破坏， 普通女孩只能用蚊帐。 现在有一个破坏少女心的是，现在很多蚊帐都是那样纱帐。 对，包括很多住宿舍的小伙伴，明月，你不要用特别好奇的眼光观察我们三个，你也是地球人。 但是我不是少女心呢、啊。 那你、就是、 可以感受一下今天。 对呀、啊，对呀、啊 哦。好嘞。我现在就已经我在认真的去融入你们三个人，就是就蓬勃的少女心。但是后来我想了想，什么叫少女心呢？其实在我的印象里啊，我觉得就是少女心的东西就是看到哇呀、这叫少女心。 你知道刚才看到你的这些表现，我想到了严摸摸同学。摸摸是不是算是北斗企鹅工作室里面非常有少女心的一位妹子了？ 这个 各种喜欢小裙子， 就是这 就非常的可爱。 其实我现在不太清楚，就是少女心的定义是什么。就如果要少女心定义，就是喜欢小裙子啊，或者是喜欢一些比较可爱的东西啊。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我说点我的浅见，我觉得少女心呢，其实应该是一种她的心态，或者她喜欢的一种东西，或者是她一个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哎呦，好正规，好正经啊！对，就是这样。 那你们觉得少女心和年龄有关系吗？ 绝对没有关系。绝对没有关系。 那小木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 不要这样了，我不怕我年纪的。你看我今年只有8岁，对不对？但是我依然有一颗少女心。 你 就是因为 你现在还处于在少女的年纪，你当然有少女心是很正常的呀。 是因为是可能从小就会有少女心爆发的那些瞬间，但是这么多年，然后到现在也会就是，比如说碰到某一些点的时候，也会就会非常喜欢啊，非常有那种感觉，就感觉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那核桃子呢？你觉得这个少女心会和年龄有必然的关系吗？ 有一句话说得好，叫老夫的少女心啊。 说的太 好，少女心， 总结的太好了。就是说，其实大家每个人的心态都可以很年轻，和你的年龄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只要我们愿意去买一些非常有少女性的东西，我们就永远是少女，是不是？强行给我们洗白一下。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今天也说了，就是做了很多功课嘛，然后找了八九十张图片，然后现在我们就闲话少说，给大家一一的放来看，好不好？ 好。 就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来点评一下，比如说我觉得这件东西不够少女，或者说我觉得这件东西真的非常好，我特别想剁手，或者包括明月可以从男生的角度。 好，我给大家演示、演示一个什么叫真正的直男癌。 你这可能已经晚期了，是吧？ 可以让明月来解说一下，比如说放到那张图片，他认为那个东西是谁、什么样的东西？ 包括我觉得有一些就特别适合做礼物的，我觉得两位妹子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是不是？当然了，就今天我们所有东西都不涉及品牌，大家可以。就是从网上自己找自己比较喜欢的那种类型嘛，也不一定非要拘泥于我们的图片。那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首先还是先来说和二次元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刚才小木说了，你是一个特别资深的美战粉和小樱粉，是不是？那我们从小樱开始看起。首先，小樱的，大家看这是什么？像耳环是不是？ 这是发卡。 腮红？ 错啊。看左下角， 耳机。 对了，耳机。 哇， 就是这个戴到耳朵上，真的有一种耳环的感觉， 是吗？ 对呀、啊 哦，看清楚了，看清楚了。 明月，你这句话就说的特别晚期，你知道吗？ 就是啊， 你看那个造型。 对不起， 对，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耳机。 嗯嗯。 然后下面这个就非常直观，这是一个本子。 是的， 就是用它来写一些手账或者记一些行程来说，我觉得心情都会非常好， 感觉自己变成小公主一样，写字都会更加认真了。 是的， 是 真的。 就你不要再试吗？ 你用到好看的本子的时候，肯定会写字会认真，觉得对得起这个本子这种感觉。 因为明月同学是不是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我没有本儿。 改天送你一个本子吧，好吧， 好嘞好嘞， 就送你个小樱同款哈， 谢谢谢谢。 哇， 这个是一个梳子， 魔杖梳子， 小樱阳伞， 哇， 但是这个阳伞我觉得可能就是遮阳功效是不是会稍微差一些， 正常用摆设用的那个， 对，因为我不知道它那个白色到底是透明的还是就是白，如果是白色还好，但如果是透明的话，我觉得是不是遮光力会比较差， 其实这些东西不用在乎那个使用， 只要美就好了， 也许材质会不一样吧。 嗯 嗯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总能说一些 材质是男生关注的事情，好不好看是女生关注的事情。 大家再来看看这个，这个就是一个钥匙的收纳包 啊，真好。 当然这个就是会把钥匙的柄留在外面，就是你可以不把它掏出来就可以开锁，但是它的那个把是一个小樱的标志， 这么神奇。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樱的小夜灯， 哎，我有夜灯哎。 啊，你有什么样的夜灯？ 就是也是就是别人送我的啊，就是晚上睡觉很安眠的那种，就是森林星空森林那种类型的。 哦、哎呀，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星空投影仪。 哦、 对对对，我也有我也有我也有、 哦、那个就是特别浪漫。 对， 如果你再就是播放一下那种什么海的声音呀、啊、然后就感觉躺在大海沙滩，躺在沙滩上看星空， 哎，还能发声的。其实我知道，就是我 好高级， 我有在就是上面就是某宝啊上就是看到过一款就是很好的，真的很好的，它投出来的效果就是真的跟星空似的，跟星星似的。就如果你的墙面就是房顶的墙面真的很白的话，我建议可以去做，可以去入手一件，然后真的特别美。 这个是不是对屋子大小会有要求？ 其实还好了，你就它也可以。就是投影到墙壁上 啊， 对 对啊，你就比如说屋子很小的话，那一定会有那个光折射下来的痕迹。 那你不会觉得屋子很小的话，整屋都是吗？ 嗯，也挺浪漫的。 对啊，对，整屋都是，你不觉得你就 自我催眠， 突然变成另外一种空间？ 是的，所以这个投影仪包括什么小夜灯，都属于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带给我们带来一些愉快。 其实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种安眠灯嘛，可以睡得更舒服一点、 啊， 放松精神这些。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就是小可的、 啊、小可 这个数据线了。但这个我觉得，如果因为数据线，我觉得是一个消耗品。 嗯， 对。 所以数据线如果弄坏了的话，应该会 头就断了。 对， 数据线如果断了，头就断掉 一些。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容易坏的，正好就是小可的那个部分。所以他要把它做得很加宽，是不是为了防止出现断裂的情况？ 嗯，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 啊、 这个是 地毯，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自己在家做法了， 站到魔法阵中间。 哦， 可以看到这是四款这个小樱魔法阵的地毯、小圆毯。 哦，我还以为是游戏王呢。 好吧，男生视角出现了。 对，男生视角出现了。然后下面这个是我看 隐形眼镜的盒子。 哇，那小木你离那么远都能看清他人。 我走左边嘛，左边肯定那两个圈。 哦，对对，是的是的，左边是。 嗯，你眼神真好，我在这儿我还得眯眯眼。 是一个收纳盒。 这难道不是抢答环节吗？ 是吗？ 好，那我们下面开始抢答。 答对会有什么奖励吗？ 没有什么奖励。刚才我们看的是小鹰系列。 嗯， 大家有没有觉得比较喜欢呢？ 我比较喜欢那个地毯。 地毯。 嗯， 那明月呢？明月如果要是挑一个送女孩，你会选择？ 我觉得不会送地毯吧。我觉得 为什么 送个地毯觉得 不太浪漫。 哦，也是 好这个地毯就很尴尬。 对对 对, 对。 好像是在 送礼物的时候不太帅。 对对，卷铺盖赶走了。 我觉得可以送那个，比如说那个耳机就还不错的。 嗯， 就非常有装饰效果。 嗯，都有什么来 着？对，我觉得得分年龄。如果是高中生的话，送那个钥匙我觉得非常好。嗯， 或者 因为他们会经常会用的会比较频繁一些。 哎，对，一说钥匙我就想起来了。 嗯， 就是现在还会有这么多这种就很可爱系的。就以前的时候其实小的时候也有，像我当时我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嗯，因为我比你们都稍微的小一点。 你小你小不脸红吗？ 对不起，对，我比大家都大一点。然后那个就是当时我们是什么呢，就拴根绳， 有一段的流行。就是那个拴钥匙的绳会做一些装饰呢。 对，后来就改成了，就是我们看我们班很多女生，她们当时的少女心就非常的简单嘛。嗯，弄了个中国结。 哦， 很不错，真的。 当时我们还会自己编各种结呢。 是吗？ 就编一个。 对对，小时候会。 长方体的那叫什么结呀？啊？ 就两个结一长串儿。 对，一个立方体。 很多都叫中国结。就中国结它有很多编法嘛。 对 对。嗯，那个还是蛮不错的，主要是自己动手会比较有满足感。 对。 嗯，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下一个好不好。 好， 下一个这个就是女孩子用的眼 影。 啊， 眼 影。而且这个其实是一个爆款，就好像已经很难买到了。 是吗？ 嗯，就是他和迪士尼做的一个合作，就某彩妆品牌和迪士尼做的。 哦， 因为大家的那个颜色也都是以偏红偏暖色系为主，所以非常适合少女来使用。 这个好看。 嗯，哎，可惜买不到。大家也可以碰碰运气啊。 嗯， 哎，这也是个 大白。 大白。 哎， 哎， 暖， 怎么样？是特别暖， 很棒。 嗯，然后同样是 海绵海绵宝宝。 但是海绵宝宝 这已经不是少女心了吧？ 对啊， 我 觉得大白合适。 摆在家里，如果别人一进我家发现我用一个海绵宝宝的，是不是有点稍微低龄化一些？是不是？ 也不会，他会觉得你的性格一定会非常有意思。 你这叫幼女心， 就是派大星的性格，海绵宝。再来看下一个，当当当，美少女战士自拍杆。但是它这应该属于美少女战士自拍杆算同人作品吗？还是哪一年出的正版周边？这个就是没有考据了。但只要它这个星月棒美就好了。嗯，但是大家看啊。嗯，等这个图片播完了之后， 这还有时长吗？ 对，它有时长。 哇， 大家先欣赏一下左边的那个，应该是个小粉盒。哎，来看这个，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自拍杆，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个特别的厉害，我这是第一次把它从包装盒里拿出来。 哦， 厉害吗？就这个， 对， 啊， 就很多这种动漫周边都不会舍得 拍照， 就 打人，开玩笑。 我其实我有个同款，但是我那个是魔卡少女樱的。嗯，就小樱 的 那个魔杖的那个头，嗯，五角星，然后两个小翅膀那种。 明月同学开始了研究，你别给我弄坏了。 不会的，不会的。 这属于，这个没准儿过一段时间也要绝版了。 是吗？ 嗯， 这么帅。 的， 非常的可爱的这么一个，这算是哪一代的？新 变身， 反正是已经升级之后的新 月榜。对对对对对。 嗯， 是。 对，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同样是美战周边，其实美战周边特别的多。 对，我记得它有很多 什么 眼线笔那些 口红，然后包括之前那个有一个小小的粉饼，那个粉饼也是属于胸针状的，那也是特别的， 嗯，对，好看，特别好看。 嗯，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美战的手机壳。 嗯， 这手机壳的选择就非常多了， 对， 就可以和任何的东西来做定制。 是的， 我觉得要是送人的话，就是不妨先搞清楚对方喜欢 什么， 然后给他定制一个手机壳。 嗯，对， 但手机壳也属于消耗品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美战的粉饼。 啊，对对， 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种礼物，会特别开心。 是吗？ 嗯。是的， 我以为你的下一句话就是我今年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今年的生日，哎哎，确实快到了呢。 是吗？ 是的， 大家做好准备啊。嗯嗯，可以那个就是那个套路套路主持人。开一个玩笑，其实刚刚就是说的有很多和动漫合作的这种非常有少女心的产品，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小木和核桃子然后也是带来了很多就是自己的算是珍藏的东西，是不是？ 嗯， 是的。然后我觉得不如和大家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先从 盒子开始。 先从包装盒开始。 先从 包装盒 开始。 对。这个应该是一个套装的那种。 哎，稍等一下，我们的直播可能有点问题，我觉得画面展示的部分我们往后放一放好吧。 好的。 然后我们先来聊一聊其他的，就是先来说说大家都就是买过一些什么样的少女心的产品呢？ 我大部分还是动漫周边，然后剩下的也是一些偏粉粉的嫩嫩的那种东西，因为我平时少女心其实很少的。 你是属于一个执迷于出男装。 我日常也是 男装的 coser。 对，我日常也是经常穿男装啊什么的，我觉得男装很舒服，穿起来很宽大，就是不限制活动。 但是小木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你让他就是穿得很软萌的时候，他可以给你穿得很软。 我看今天少女心嘛，然后我打开衣柜之后找出来自己最少女的一件衣服穿了。 我看看两个显示屏都看不到我们小木穿着，好好观察一下下节目。 有， 嗯，哦，是的嘞，还真的是嘞，嗯，那核桃子呢？ 我觉得我的少女心主要体现在对妹子上。 哦， 看到 你的少女心已经具象化到了人身上。 只有他们能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是有一点点少女心存在的。 那岂不是你在 Peter Pan 非常幸福？ 特别幸福啊。 每天各种吸妹子。 桃子真的特别贴心，他会把自己比如说我们录舞或怎么样，他会把自己的配饰所有的东西全部带过来，然后说哎，你比较适合这个，你比较适合这个，就全部借给我们用 啊， 然后帮我们打扮。 哇， 真的太贴心了。 他们生日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给他们选礼物的时刻。 所以每个人的生日你都会记下来？ 对，礼物送的都特别特别棒。 我下个月就好像就该过生日了。 你 我们说的是女孩子的生日。 好吧， 确实呢。其实我还知道明月的生日呢，可是明月不知道我的生日，所以你是个不合格的搭档，你知道吗？你要做检讨。 你是个不合格 的 观察员。 真的？ 对。 我是几月份的呀？我们私下聊。省得你答错了咱俩都尴尬。好，我们的直播恢复了，我们来看下一件这个有少女心的萌物哈。这也属于一个合作款，然后这个合作款呢是睫毛膏。呀，你没有把你那个耳机拿过来一下吗？ 没有，忘了，我在那个外面的衣服里。 对，其实就是等这张图片过去之后，我们可以看下一张。下一张这个就属于电脑包， 啊， 然后我也有入手一个类似的电脑包。 我买了一个那个布朗熊的那个超大号的化妆包，送给我们团姑娘当生日礼物， 就很开心。 对，大家都其实很多都很喜欢这个。 对，这个周边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可以看到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小小的耳机。这个耳机头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其实是一个小兔子，也是非常的可爱，然后就是戴在耳朵上会觉得是不是就整个人都萌了起来。 对，特别萌，看起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就跟我上次见你完全不是一个类型。 但上次见我是啥样的？ 上次 别说了，有人说了咱俩都尴尬。我们再来看下一样商品吧。下一样也不能说商品啊，萌物。这个，就是扑克牌， Hello Kitty 的。 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打牌吗？ 现在 别人玩扑克吗？是玩的会少一些？ 斗地主吗？ 那好像都转移到了线上。 对啊，这都是一般在网络进行。 但我觉得如果说有那些家庭聚会什么的，大家哎，就比如说大家都用的是那种就传统的扑克牌，你再掏出来一包 Hello Kitty 艳压群芳，有没有？ 哎，我觉得大部分人尤其大部分少女最先接触少女心的东西都是 Hello Kitty 的，就是很多幼儿产品，就从两三岁、三四岁开始就是粉色上面。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 Hello Kitty 是哪国人？ 哦，我好像知道这个，但是我忘了。就是我好像 来每个人作答吧，先核桃子吧，你觉得 Hello Kitty 是哪国人？ 美国人？ 错， 瑞典还是荷兰吧？ 错啊， 中国。 喵， 你也 喵星人。 我知道你想放弃这次作答的机会，但你不要这样应付好吗？其实是英国人。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为什么。而且他是就是虽然 Hello Kitty 的 IP 现在做的非常大，就是你可以发现 Hello Kitty 可以跟任何的文具、箱包、化妆品各种东西来合作，但是他居然没有一部 Hello Kitty 的动画或者是漫画 啊？是吗？ 是的。 但是有故事 他那故事是要成长 那个故事是一个可以破坏所有人少女心的故事。 那不要说了， 那别说了，说出来让大家都尴尬。 上半场的时间也差不多就要到这里了。然后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群号5675566693，片花过后 马上 回 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刘明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二次元舞剑那个何刀子，还有我们的韩小木，欢迎二位。 再次欢迎两位。 欢迎。 刚刚就说到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有故事，那大家可以自行的百度一下，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好，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讲了，但是 Hello Kitty 还是和很多东西都有合作，包括这个。 对， 这是一个计算器。 哇， 你会发现那个计算器的按键都是新型的。 嗯， 如果我是从事的就是和计算，比如说我是个学生啊，就学生党，我觉得有一个计算器， 但学生党不用这样的计算器啊。 学生党都用手机上的计算器是吗？ 是有一个那种，就是 好像有考试专用的计算器， 对啊、 记得当时。 对对对对。 但是平常在家算个数啥的，用这其实也还可以。 或者比如说，如果做工作、会计工作 对对对 的，你用这个你会觉得工作没有那么乏味。 但会计应该用的计算器会更专业一点，对、 对。 但我觉得那个电脑包还是挺实用的，刚刚给大家看到。 对的。 嗯，我们再看下一件，这是碗。 哇，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个吃播呀，然后用这个盛泡面，就会感觉比较 这么萌的碗， 连泡 面 都连泡面都变得萌起来， 泡面都是草莓味的 是啊，就是感觉很干净的一个颜色，也非常适合做餐具。 嗯，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就是一个小包。 小 这是书包吗？ 好像是小 包 吧， 那种 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手包好像就是 随手会拿一些东西， 就放一些小零碎的东西，比如什么钥匙啊、卡呀、各种的小口红啊什么的。 哇， 这个就是 哇，这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气垫， 气垫 BB， 应该是个气垫 BB。 你猜这是什么？ 气垫？ 什么叫气垫？ 对， 知道吗？ 让我们明月同学作答一下，什么叫气垫？ 简单。BB 霜嘛，对不对？其实我跟你说，今天我也有抹，看不出来吧、 那你用的肯定不是气垫 BB，、 啊、 因为你刚刚对气垫这个，但你用了气垫 BB， 你可以试一下。 是吗？我为什么要试？ 就是感觉会拍得更均匀一些。 也 在节目里面跟一个男生讨论，话题好奇怪。 还好，其实我受一些我身边男生的影响，我现在对化妆品也会有一些熟知了。 我知道是哪位男生。 不，好几个男生的影响。 那改天要不要做一期让明月猜化妆品价格的？ 可以吗？我们改天就是一整期带来就是全套的化妆品来猜价格，好吗？ 可以啊。 好，就是预定了啊。 行，可以，没问题。 来看下面这就是非常上心的 哦，这是桃子带了很多。 对，今天我们桃子也带了很多，是不是？ 嗯， 正好那就借这机会，桃子给我们看看， 展示一下 choker。那明月知道 choker 是什么意思吧？ 不知道。 就是有一种项链，你会看到它是 戴到锁骨以上，脖子 就是一个项圈 哦，就跟那个就是平时的那个。 就比锁骨链再短一些，是不是？就脖子的那 是紧紧的绕着脖子套一圈的。 最经典的就是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女主那条 马蒂尔的， 对， 就那个跟那个皮圈似的， 是的。那我们的桃子今天也带来了很多， 能看到， 可以看到吗？让导播老师， 有了， 哇，这是一个，这是 粉色的， 中间淡淡的， 最主要是中间这有一个小心， 是吗？ 是能看不到， 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这个要带要带起来演示一下吗？ 这可以吗？可以， 因为我们都是高领，用明月来演示一下。 好呀，好呀，来递过来，递过来，明月演示一下。 哇，这个节目要这样的吗？ 来来来来来，首先我们看一下明月的脖子能否带得上。我给你看看正反。啊，对，是的，对，勒住脖子。你可以把你毛衣往下。 我也是高领的。 我。 你看你稍微低一点， 小美就会很合适了。 对， 其实我也不是很合适，就是这个样子了。我这儿有话筒，也不是很合适，反正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啊， 意会一下。 嗯， 对， 很棒。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颜色的， 对，还有白色， 白色的， 哇，真的太可爱了。 对，就有很多 蕾丝， 对，有一些就是小花边在上面，然后尤其那个小吊坠，小吊坠其实会让你的脖子显得比较修长一些。嗯， 这是一个 绑带的。 这个已经不只是那个锁骨链了，他平时就有时候穿在 锁骨链加上一个蝴蝶结的毛毛球。 这是啥？ 哎，那这个一般来说你是会绕两圈戴吗？还是就 是 个长款的？ 是 一 个这个样子。 哇哇， 这 个很好 看，戴到毛衣外面。 对，比如说你今天 来说，我们明月来演示一下，明月今天穿这个会是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今天一定要坑了你，我们才算完。 我戴不上，因为我脖子比较细。 但你 可以， 颜色 很 搭。 那么真的就简直是绝配哇！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 你看你见吗？这可爱。 真的很可爱的，而且这个颜色和你的毛衣也特别的搭，而且会有那种毛球增加了毛茸茸的冬天的感觉，就是冬日的温暖感。嗯，就是你整个人会变成暖男的那种感觉。 哦，是吗？好，非常感谢。 还有没有桃子？还有没有？ 真的不是这样解释，大家不要误会。 今天只带了这么几个 项链方面是这些，然后下面有很多耳环之类的。 哇，那我们顺便把耳环也看一看吧。 耳环的话，首先要说一下这个盒子 哦。 就 那 个 盒子， 对， 我这个盒子一共有三个，就买一些套装，它有一些少女的 店家送一些 会直接包装盒，就特别少女。那当你用完里面的东西，就可以把那个盒子留下来。所以我这个盒子就分为首饰啊、耳饰啊，还有博士，分为三个盒子。 哦， 有条理。我基本上都是所有东西往里面团一团。 真的？我发现现在很多店家都特别用心。嗯，就前阵子买美瞳，我不知道你看有没有看，就有些卖美瞳店家会也是做一种这种盒子，然后上面有那种镭射的反光，然后会有独角兽，全部都是那种马卡龙特别浅的那种颜色，然后还有五角星啊，这些就是整一个包装，你就看到那盒子就会觉得美瞳都无所谓了，我想要那个盒子。 为了盒子买美瞳，顺便买了美瞳。 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前一阵不是中秋节嘛，有人送了我一盒月饼，我一看特别少女心的一个，就是真的是超少女心的粉嫩粉嫩的一个月饼盒，我当时看完我惊呆了，然后。 你说为什么要送我这么一个晚期的人这样少女心的月饼吗？ 对，然后给兰陵，就是兰陵也收到了一盒月饼嘛，他的是金，就是那个钢铁侠的， 哦，非常霸气， 对，非常男生的，不是。估计是就是搞混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好好体会一下送礼者的良苦用心吧，好吧，我们下面， 然后之后就是一些耳环，就像这个也是桃子刚刚给我戴上的，是一个十字架的， 好看好看， 对，然后他说比较配我今天这身衣服， 而且可以从小木这个， 哇， 哎，哇， 已经开始现场演示了， 哇，现场演示， 淑女了， 那种珍珠的那种， 哇。 就是在就出席一些比较 就稍微穿礼服的那种场合， 对，稍微端庄一些的造型可能会有 中国风的一个小扇子， 哎， 这样， 哎，这个还很， 哎，这个 很不错，哎， 这个真的很别致，哇， 我感觉明月有点想试试的意思， 哎，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挺适合送女生呢？ 嗯，有些时候， 但是没有女生 很容易送不对， 为啥呢？ 我觉得，因为就是有一些 你可以找到每个人的风格。 嗯，但你们不觉得吗？就是女生永远不会觉得自己的口红少，不会觉得自己的首饰少 哦， 对不对？就哪怕可能就我们自己买的东西，也有很就是很多可能就是买回去之后就没有戴过 啊， 但是没有人会嫌自己的东西少。 我看微博当时好像就有人说什么，大家总担心给女生送礼物送错，说其实女人都是龙，她只要把那些亮闪闪的东西堆在自己的怀里就好了，她不用在意那个是什么。 嗯，所以这个基本上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一送的，但是送服装的话就真的要小心了，就这个，对，就是各种的 尺码我觉得就很难拿捏，就别说要送给异性朋友这种就是衣服类的东西，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同性朋友都很难， 就是如果要是送异性朋友衣服的话，他首先肯定是非常非常熟悉了才会送衣服， 嗯， 但是你要非常熟悉，你可以多用一点心啊，然后就是脑海中想一想就比较什么适合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体态啊， 嗯， 就穿什么怎样打扮会好，我觉得这样做一套下来就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DIY 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或者送配饰 都会很感动，就是经常 用围巾啊帽子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的， 嗯，对对对， 尤其像很多帽子就是冬天可以就是一方面保暖一方面凹造型， 那是的 是的，但我们的直播间还是哎热了些热了些我们再看下一张，哎给大家看到哪儿了，哎耳环还有没有， 耳环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我们一起欣赏欣赏。 有爱心的， 哇，我都恨不得，我都恨不得站起来，因为我在这儿我看不到。 爱心的， 哇， 跟我们舞团特别相近，它是有一个心跳娘的那种。 哦 啊，跟我们 logo 非常像。 哎，那这个难道没有采购成每人人手一个？ 没有，我只买了一对。 因为这个上台的话可能会比较不是很明显。 嗯， 对，我们 这个是一对。 哇 哇， 这个 这是月亮， 这个是 对， 嗯， 我特别喜欢这一组，就跟美少女战士特别近的一组。 哦，我觉得它这个月亮颜色特别好看，特别梦幻 蓝色的那种。 看来桃子的藏货真的不少呢， 非常多， 特别多，这只是一小部分， 冰山一角。 那桃子出门的时候都会戴耳环吗？ 心情好就会戴。 哦，所以就是每天看到你，只要你戴耳环，就说嗯，今天桃子心情挺好，有什么事儿求他的话，就今天说。如果发现桃子没有戴耳环，嗯，小心点。好，那我们再来看有其他的。小木今天也带来了很多东西给大家分享， 是， 嗯， 要现在说吗？ 好， 好啊。 这个是我之前我朋友送我的一个小香皂。 哦，我以为月饼呢。 这个小香皂， 尝一口吗？ 也是樱花粉， 嗯，是一个樱花色的， 嗯， 哇， 可能看不太清楚， 樱花的造型， 是樱花 可能您近点也许能看到樱花的造型，然后是一个香皂， 嗯， 大概送我要有一两年了，但我到现在不舍得打开它，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我都会买来就更近乎于收藏，对， 嗯， 就不会说包括那些动漫周边，像比如说那个小可的那个充电线， 嗯， 我如果买到我肯定会收藏起来， 对，不舍得用， 对，就会比如说隔一年之后打开看，哦，我还买过这个，哎呀真好看，然后再放回去。 那你不会就经常买的东西然后过很长时间忘记自己买了它， 但是某一天再发现，然后就会觉得这是自己的财富，就会觉得 小确幸， 嗯，是， 嗯， 还有这个就是一个浴球，因为我们家是有浴缸嘛，然后有一阵子买了一堆浴球，这个浴球是泡到浴缸里，它并不一定那个水不会变色， 嗯， 但是它那个就是这有个小鸭子， 嗯， 虽然它都是香皂，泡进去会化，但是你用它来泡澡， 这个更不 会变得很好， 但我觉得这更不舍得去破坏特别好看的小可爱的这种造型， 但是它还能买得到，所以，嗯，所以还好， 哎， 可能会比如说 建议 买五个， 就是， 泡四个， 就是它不是有一面吗？你可以把那个小鸭子片下来，嗯，然后把剩下的。 晚期患者，你不要说话 了。怎么 了？小莫，小莫，再看。 还有的话呢，因为今天就是东西就是要带有点多，就是大的都没有带， 嗯， 包括就有那些，比如说樱花，就是上面有很多樱花图案的一个水杯，星巴克的一个水杯， 嗯，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雨伞啊之类的， 嗯， 然后就带一些小东西，像这种发卡。也非常小仙女的那种发卡， 哇哦， 哇哦， 这个真的挺适合你戴的， 嗯，就特别仙的那种， 嗯， 啊，谢谢， 真的好看， 没有， 这个就是 网片的时候，因为它戴到后面之后 是一个大的蝴蝶结，可以露出来一些， 能看到两个小尖尖， 嗯， 然后就会觉得非常可爱， 嗯，非常可爱， 嗯， 对。买了一堆送朋友，然后自己也留了很多。 嗯，是的，而且像这种也戴起来非常方便，然后就是用很简单的造型，然后给自己增色不少的那种。 嗯，是。 其实还有小木也给了我一张图，但因为我们家的图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就是等放到他的时候，我觉得， 嗯， 哎，我找到 了， 找到了，来， 啊， 给我们讲 讲。这个是我送我朋友的那个生日礼物， 嗯， 就是因为他就是特别少女的一个人， 嗯， 然后我上淘宝、上某宝买了很多就这种拍照用的小道具， 啊， 然后我说祝你永远保持你的少女心。 我看到有那个小贝壳、小海星， 是的，贝壳是那种小收纳盒，然后还有很多的各种颜色的珍珠，然后那个最后那个火烈鸟上面就一点点白，那是一个小台灯、 嗯、 小夜灯。 哇，这个设计非常精巧。 嗯，它其实有同款，有仙人掌的造型，有菠萝的造型什么的，它是一套。然后，但是我给它只选了粉色和白色相间。 嗯 嗯， 那看来这个就是朋友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卡哇伊的东西。 嗯，对， 所以就是 非常少女的一个 人送对人了。 嗯嗯，就这些配饰只要放到房间一角，就假如说你今天一天工作特别累，但是回家之后我就会觉得、嗯、看到那个就会觉得很放松， 属于置景，自己摆一个小小的景观、 嗯、我觉得就是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吧。 对对 对, 对、嗯、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下面这个是吃的 Tokyo Banana、哦，就是做成香蕉形状的这个零食、啊、 是吗？ 嗯，是一个小蛋糕，但是略甜一些、哦、就喜欢吃甜食的小伙伴可以就是吃，酌情品尝一下，当然吃的多的话可能热量会比较高一些。 嗯， 然后这个是里面 哇、U 盘， 对，它是和某品牌合作的一个也这个小 U 盘， U 盘里面是嗯就是像亮片一样，也有点像就是小小碎的那种水晶，就非常好看。 嗯， 然后这是一个书签，这个书签也是做的非常的 精致， 嗯，包括嗯现在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中国风的书签， 嗯， 然后大家可也可以在某宝上自己去搜索，然后也是做的非常有意蕴，然后他们经常就是拍买家秀的时候也会找一本古香古色的书，然后放上那种中国风的书签，会觉得哇读书也是一种享受。 是的，就原来去过南京啊，然后去过台湾、嗯、然后都会去，南京是有先锋书店嘛， 嗯， 然后台湾那是什么书店我忘了，就也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书店， 嗯， 然后去都会去书店，我会买一些书签什么回来，就当是礼物送给朋友、 对，这个是送礼自用都非常的合适，尤其对方如果是个爱读书的或者是同学学生的话，就会经常用到书签了。 是， 我看我们看看我们的弹幕啊，我们的弹幕里面说这个小林说我送一个发卡给初中的班长，很少女心的，结果被他退回了。请问你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卡？ 是不是送了一个男生？你们班长是不是一个男的？有些东西你要看对人啊，不要送男生。 然后他还在说啊，他说结果学习委员送了他一个大型巧克力，直接他接受了。 啊、 那看来班长比较喜欢吃， 对， 你没有提前做好功课。 对， 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的班长是个男生是个女生。 嗯，然后包括我们的明秋说看了直播更加确定自己是男孩子妈 妈，刚刚他已经开始犹豫了。 是，然后看看大家还有说什么。啊，班长是个女孩 啊，班长是个女孩、 那你那个发卡的造型一定没有按我们今天给你的指导来， 不会是送给他一个钢铁侠造型的发卡吧？ 哇，这个 有没有钢铁侠造型的？ 有，我去迪士尼的时候就各种角色他都会有发卡， 那很酷哎。像我买一个钢铁侠造型的发卡， 但是像那种男生喜欢的造型的发卡怎么可能会有男生会要买？ 所以就是小林同学、如果你送你班长一个就是我今天戴的这样的发绳，我相信他一定不会退回来 啊、 就是、 很可爱。 对啊， 也 是布朗熊的，然后他会有那种那个兔子和布朗熊一起的，也会有单独布朗熊的、就看你的喜好了。我觉得这种特别可爱，尤其是特别适合那种就是年纪偏小点，我今天是为了节目需要我才这样戴，赶紧要澄清一下。但我觉得送给小女孩还是非常合适的。 对， 嗯嗯。然后我们再来接着往下看，哦，下面就是我家，就是我做的一些 啊 景观了。 你自己 小猪佩奇大家看过吗？ 啊，知道知道， 我是一个就是还蛮重度的小猪佩奇粉。 是吗？ 所以 前一阵子看他突然出了一堆表情包。 对，然后就是我把小猪佩奇就是100多集200集又全都看完了，然后就是家里也置了很多这种小猪佩奇的景观，帮我买这个玩具房子，然后你看那个它里面有那种各种家具，就有点像小孩过家家，但我把它摆在就是家里面的一个角落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我还会模仿佩奇他们说话，然后你看那个坐在座位上的四个小就是小动物，他们分别是小狗丹尼、小猪佩奇、小兔瑞贝卡和小猫坎迪，然后上面还有乔治，我都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包括他们那个游乐场里面的秋千，嗯，然后自己对那个秋千是可以动的，是可以推的，然后就自己没事在家推着秋千玩。好，那我们就是再往下看，这个其实就是小木说的那个入浴球了。但是你看它这个入浴球可以把你的那 个，这 个 是带颜色的， 对，带颜色的，就非常梦幻的洗澡水的颜色吧。 对，就是它有星空的那种，就是你放到浴缸里它真的是有星空的那种图案会飘出来。 嗯， 但是我不敢用那些，因为我觉得它至少是有颜色的，我不知道洗完澡之后我身上会不会有那种颜色，应该不会有，但是我自己不敢试。 你可以试一下试一下，像这种粉粉嫩嫩的应该还好。 哇，这么神奇吗？嗯， 对，就这种入浴球还是当然就是家里有浴缸才可以使用嘛，或者有浴桶。再看这个是属于动物的那个伞柄的伞 哦， 很可爱， 就是不管是雨伞也好啊，遮阳伞也好，我觉得就拿一个这个还是挺可爱的。 嗯， 哦， 再看下面，这是桌布。 哇， 但我一般就是家里不会用桌布，因为我觉得桌布的话弄脏了会清洗很麻烦。 当然是收藏用啊， 对，这个拍照会可能会， 但是桌布 是收藏。 其实我觉得桌布还是用桌布还是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桌布它也是点缀你家里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你就相当于你刚才放了一个小猪佩奇在桌角， 嗯， 你就可以把一个桌 心情好是吗？ 对，你可以把桌布弄一个很好看的桌布，心情也会很好。 嗯，其实除了小猪佩奇，我家里还置了一个景，大家还没翻到那张图片，所以我们先往下看。这个是大家猜的这是什么？ 灯。 衣服架吗？ 你这就直接被 pass 了，这大夹子在底下这么明显，为什么 啊？ 你为什么还会猜灯？它其实是一个， 底下不是灯泡吗？ 不是不是，它是一个晾衣服晾，比如晾袜子、晾手帕、晾一些小东西的这种小晾衣架。 我以为上面是蜡烛，底下是灯， 这小晾衣架是不是 下面亮着灯？ 其实蓝不，其实明月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情趣的人 哦， 嗯，所以你才会想到 是个有点费电的人，上面点着蜡烛，下面亮着灯。 嗯，哦，对哦， 这个真的就是小清新了。吸管， 哇， 吸管也做成这种彩色的样子。 嗯， 然后这个手机壳，和风的手机壳，下面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浴衣和服的样造型， 很好看。 嗯，还有个大的蝴蝶结，但就是不太方便装了，我觉得， 嗯， 就装在裤兜里或者可能会比较占地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来猜一猜这是什么？ 记事本。 喂，那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个凸出来的城堡？请问， 那不是翻过去了吗？ 不是啊。 哦， 它是站物，它是塑料质地的。 塑料质地的， 嗯， 收纳盒。 嗯， 首饰架。 对，首饰盒。当明月也算是答对了半个吧。 那必须的。 哎，刚才我们说这个灯，然后我们九月桃说也以为是灯，看来这个衣架的造型做得很成功。嗯，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入手过，这复古的桃心太阳镜。 有的， 就是有那么几年特别流行，就很多特别潮的妹子人手一个这种太阳镜，但我一直没有敢尝试。一般像桃子和小木这种，就是脸小小的，然后 一般那种都是直接买来拍照用，不会带出去的。 嗯，但这个不知道就是戴上去会不会，就是遮阳效果会不会很好？感觉镜片会小一些， 也就是拍照用。 对，也就是 一般也就是拍照用。 可以晒出一个形状，多好！ 这个多肉风铃，就风铃上有一小盆多肉植物。 哇，这多大呀？这个 就是一般风铃的大小。 那很小啊。 嗯，很小。 多肉也很小啊。 有很小的多肉， 有 就特别小的多肉，正好在上面做一个装饰的作用。 哇。 这个也是小银子，这个真的就是你把这个卡套放在地铁站，芝麻开门， 哔就开了， 对，就开了，非常厉害。然后这小木刚才，嗯，啊，这个是 啊，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今天我也带了一盒这个，就是少女亮片， 啊， 算是 对， 就脸上粘的这个，当然就是应该看不太清楚啊，我们这个摄像头，但是就是比如说大家要拍照。 嗯， 或者是在舞台上演出， 对， 可以贴在眼角或者是苹果肌的位置，就会感觉非常的可爱，有各种各样的。 苹果肌是哪儿？ 苹果肌就是你笑起来的时候突出的那块肌肉。怎样？要来两片吗？ 拒绝了。 就它上面还会有做各种造型，就这小小的亮片有小心形的，还有就是 五角星的， 对，五角星的， 还有镂空的， 对，镂空的， 还有菱形的， 嗯，就是有很多的造型，然后很多的颜色，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嗯，再看下面这个也是扑克， 啊， 也是扑克牌，啊，这个是我就是扭蛋的一部分， 啊， 就是扭蛋里面，因为我就是也是属于云吸猫嘛，云吸猫就买了很多，就是扭了很多关于小猫的扭蛋，其中也有那个猫咪后院的， 啊， 然后还是蛮喜欢的，啊，这是一个碗，中间有一个熊，它是一个拉面碗。 哦， 那我在想，就是它中间做成突出的样子，是不是为了那个面可以很好的，就是绕成一个圈， 就是你一点点吃，它会慢慢露出来。 哦，真的吗？真的是这样用的吗？ 也有就是这种的水杯，就它到不一样的程度，它露出来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哇，那这个很有惊喜感。 对啊。 嗯。就比如招待朋友来家里，不告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碗，然后你直接把那个碗往那儿，就把那碗面往那儿一放，让他吃着吃着突然出来一个。 不然的话，肯定会筷子戳不动，就会说，哎，已经面坨了。 他假如他要是劲儿很大的话，他有那个雄度加起来怎么办？ 哎，好吧好吧，跟你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来看下面，这其实就是算是投影灯 啊， 就是也是拍照用的、啊、 彩虹那种。 那彩虹、啊、 这什么？ 这个 投影灯。 这 哇，跟那个星空一样， 哦、 这个是投影灯，上面是彩虹 是。哇，我们还有很多图片没有给大家看完，但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们抓紧啊！ 哇， 这个是拼豆 啊、哦，我有做，我有阵子一直在做拼豆。 是，然后这个是仙女棒的撒胡椒的那个小， 再也不用跟那个小 有点中二， 有点过了， 有点中二，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 感觉那眼我会不断想往下撒。 还有这个，这个有整蛊的感觉，就是你用这个。文具袋，然后呢，他画的都是各种零食， 啊、 嗯，做的很逼真的那种。然后星星灯也是有很多妹子会拍照的时候 会用， 对，包括很多主播也是会在背景 里家里都会有 布置各种星星灯，非常的好看、嗯， 非常梦幻的那种感觉。 啊，然后这个就是我家的一个置景了，放在书架上面的。然后这个是属于嗯，其实也算是儿童的玩具那种，它会有各种的房子，比如我买这个是树屋，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的房子，比如有超市啊，或者有海上的水上乐园，各种各样。然后主要是它的嗯，看这个特写吧，你会发现特别可爱， 嗯， 就每一个 好多小细节， 对，好多小细节。你看这是一个打牌桌，其实、 嗯、 上面有扑克牌。然后有那个仿真的小零食，还有一个纸抽的盒，你们发现没有？ 看到了， 嗯，然后还有那个薯片撒出来的薯片，做的非常的逼真。 等会儿我打断一下，我发现咱们就一直在哇，好少女， 小薇你好厉害。 就是会看起来比较的开心， 对啊， 嗯，然后这个毛茸茸的发圈， 哎呀， 也是很多妹子的最爱， 嗯， 然后这个是属于胶带纸、嗯、水墨的造型的胶带， 对对对， 哦， 然后这个水果刀， 啊、我以为冰棒， 我以为是那个就舌头那个特别好吃那个， 对，它做成了外面加了一个保护的壳子，但是做成了冰激凌的样子，然后这个汽车的吊饰也是有很多可爱的样子，然后这个扇子你会发现它做成了漏光的效果， 嗯， 就里面有树叶的感觉，如果你迎着太阳的话。就感觉是树叶的光斑驳的洒了下来，非常有意境， 很棒。 再看这个，这个是火烈鸟的一个摆件、嗯嗯、然后像摆件里面经常会有洒那种亮 星星， 然后、 啊啊、 或者是各种那个蓝色的液体，就像海洋一样那种感觉。 嗯 嗯，再看这个，这个爆米花的包包包，其实就是我也就是带来了一个自己的小包包，然后这个小包包是做成了一个。嗯啊 罐头吗？ 就是做成了一个罐头的样子。 你这个真的不是罐头吗？ 真的不是罐头。这很多人问我说你是不是为什么要拎个罐头，但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包包。然后包括还有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小猫造型的包包。哎呀，时间真的好紧张，我们一分钟结束节目啊。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猫造型的包包，也是就是为了满足少女心而买的。 哇，这个。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小东西，还有这个小东西，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好吧，你不知道、 这个 嗯、这个其实做完料理之后把这个小东西插在你的料理上、 啊、 会做成特别有是有趣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 有小熊猫 直男看的话、 嗯、然后 不知道可能会觉得那是耳机插孔。 对、 那个、 然后今天带来最后两个就是这个这个大家可以猜猜是什么东西。 哇，感觉好棒。 这桌布 不是 床单 不是、它其实是剪纸拼成一个立体的米奇和咪咪、 啊 哇， 嗯， 什么意思？ 就是手工啦，其实是手工、 哦、 可以自己做成一个立体的，米奇和迷你。但我估计我这一年内能做出来一个就不错。 加油！ 好的，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来得及给大家看， 嗯、 但是我觉得少女心无止境，发掘少女心的眼睛也是无止境，一个这个发掘少女心的观察力。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也相信大家就是通过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会得到一些灵感，包括我自己用也好、 嗯、 或者是送给这个朋友也好， 对，送给别的女生啊，假如说你要是有什么心仪的女孩子，一定要挑她喜欢的，就是符合她少女心内置特点的， 嗯， 送给她、 嗯、是的。然后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何桃子和小木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 谢谢、 嗯、 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B 站。